北京时间早上8:05，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哈，大家好，我是张婷。 啊，今天呢，应该说天气不是那么很给力啊。哎，但是我觉得呢，因为是星期五了，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振作精神，做站好最后一班岗。 没错，马上就要过周末了，可以享受一下。 哎呀，这个说到最近这个时段呢，身边很多人正在计划着想要去出游，因为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嘛，到处去走一走啊，看看山，看看水，总是不错的选择。说到出游，说到旅行，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和这个有关系。 对，今天聊一聊大家旅行的时候丢过什么东西。我们并没有说你们去过什么地方哈。 啊，对， 然后丢过什么东西。 本来已经有人听了我们的铺垫之后呢，酝酿好情绪，准备好开心的和我们聊一聊旅行当中的见闻了，但是我们并不想聊这个，我们聊的是提醒你丢过什么不太开心的一个内容。但是呢，可能会提醒各位，如果你有旅行计划的话呢，提前做好准备，出行的时候千万要这个带好东西。 就是怎么能在一个地方摔倒两次呢？ 是啊， 上次旅行丢过的东西，这次提醒一定不要忘记， 不要再迈进同一条河里去了。 哎，我刚刚看了看外面这个天气啊，查了一下，今天是可能会有小雨 哦， 是像这样一个天气，所以有点阴天。 是，所以呢，也提醒各位呢，出行呢注意穿衣保暖吧。啊，乍暖还寒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 没错，聊聊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说这个旅行的时候丢过什么东西，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如果这个话题让你不是很开心的话，那我觉得这条资讯呢应该会让你很开心的。说到出行，那么这个交通工具也很重要啊。那最近呢，北京新机场的建设方面呢又传来了好消息，那就是北京新机场封顶了。365天倾心建设，北京新机场航站楼的混凝土结构全面覆盖顶。北京新机场的17航站楼总面积达到了103万平方米，超过了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机场航站楼。在这儿也这个让小伙伴们提前欢欣鼓舞一下。 没错。 再 来关注瑞典的一个小宝宝在网上走红了，而走红是因为他出生就自带了美颜效果。这是瑞典一个小宝宝因为完美的五官走红，他现在呢几个月大，但却是货真价实的小网红。几个月的 Selina 呢是拥有一个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还有这个高挺的鼻子，精致的脸庞。这一堆萌照啊，在社交网站上上传之后就是圈粉无数。我也看了一眼，哇，真的就像咱们那个经常会什么放大眼睛加上睫毛， 人家完全不用这些效果，人家就自带的这么漂亮的一个萌娃宝宝， 出生就带了， 对，马上就变成他的小粉丝了。哎，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让我们开心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看看表情包啊，或者是看看这些可爱的娃娃脸。继续来说，那么说到了动物世界里边，生活当中我们说呢，有一类人群叫做啃老族，就是可能自己不去工作，然后已经都挺大人的了，然后还在依赖着父母。但是呢，在动物界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存在，就是很多人以为说动物界应该会完全遵守生物的法则吧，不会有啃老的现象。可是呢，外媒报道说了，经过研究发现，成年的家岛环企鹅仍旧会找父母要食物，而且呢，父母也会同意给。当然了，前提是父母自己的食物充足够吃，如果家里边没有余粮的话，父母就会把孩子捉走或者是直接无视。所以呢，这个啃老族呢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啃老族。 哦，如果自己家里没有余粮的话，父母会把孩子就是多给他捉走了。 对对对，靠自己去吧。 去吧，都多大了， 我们还不够吃呢，给我们带一点回来。 就是我们都多大了，赶紧走。我刚才想，因为咱们之前学的什么老鹰啊，或者这种哺乳类动物，也是在小的时候会哺育，之后就会催促它们去飞走啊，去成长啊，包括这个狼啊、狐狸各种动物，好像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自然界的法则嘛。但是呢，这应该是一个算是一个破例了。 哎，我记得那会儿看那个《动物世界》，就特别心酸，就是那种小狮子长大之后就被那公狮子驱离了，你自己过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好心酸呀。 对，因为我们是有这种人类的情感嘛，但实际呢，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好。 没错。再来关注啊，一个不是段子的段子哈。48岁的妈妈和20多岁的女儿同时怀二胎，这一听标题就精神了哈。 是啊。 48岁的李女士有一个女儿，女儿呢已经结婚生子了。自从全面二孩放开之后呢，李女士也有了生二胎的打算。 前不久呢，终于怀孕了，而且是双胞胎啊！几乎在同时，李女士的女儿也怀上了二孩。哎呀，李女士是顺利生下了双胞胎男婴，也是恭喜她。 嗯，这个二胎政策呢，确实也是造福了很多家庭，就是呢，很快时间天津进口，然后家里边人数突然就数不过来了。 对，咱们之前在刚开放二孩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对， 就是家里的妈妈和自己的女儿同时怀孕。 对，所以 没想到真成了现实。 所以呢，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很多家庭就要想好了，就如果你准备要孩子要二胎的话呢，那孩子要自己带。 对，这个坐月子怎么办？ 对对对。嗯，接着来说吧，这个呢是中国的一份失眠地图，最近发布了。不知道各位的睡眠最近睡得好不好？那么最近呢，这个2017年的失眠网络大调查显示呢，说近80%的参与者曾有失眠的经历，其中包括像上海啊、广州这些地方的比例是最高的，长沙、北京还有深圳是紧随其后。入睡困难是很常见的一种失眠的表现，除了会导致精神萎靡，而且长期重度失眠呢，会提高比如像肥胖啊、糖尿病、还有高血压啊、抑郁症以及肿瘤等疾病的发病风险。就是大家都知道失眠的危害，可是呢，偶尔失眠一两次其实也算是正常现象，可能大家都有过。但是如果长期失眠的话，真的要及时采取措施了。 嗯，再来关注高考机器人。这个名词我是第一次听到。 是啊， 高考机器人数学竟然败给了文科生。哎呀，这研发人说，哎，他读不懂题。这是说这高考机器人呢，是国家863超脑计划牵头研制的机器人，已经研究了4年多。 嗯， 而最近呢，这高考机器人和43名文科高三学生在2个小时内完成一套数学试卷，学生的平均分呢是103分，而机器人是93分。研究人员就表示了，说他呢不能理解常识。读不懂题目，所以只能猜。 嗯， 可能一些这个简单的运算还好，但只要你写这个什么应用题这种题目长的，它就分辨不出来了。 哎呀，莫名的觉得很开心呢，为人脑的胜利而感到骄傲呢。 我们文科生也可以战胜机器人。 是啊，要相信的。接着来说吧，这个小哥啊，真是励志哥，85后的年轻人，他呢号称叫馒头哥，每天卖8000个馒头，每月赚20000。1987年出生的这个丁海龙呢，是山东威海的一个馒头店的老板。生意刚刚起步的时候，他几乎每天凌晨3点就起床，从选面到发酵，然后揉面上屉，再把馒头搬到车上销售。等到最后的时段呢，过去基本就到午饭的时间了。现在丁海龙已经是做了6年的生意，每天都能够卖出8000多个馒头，所以呢，这个收入也是颇丰的。 对，其实这真的是很辛苦，你想每天早上都要在3点左右去起床，然后你这一上午都在忙活，其实挺影响咱们正常生活的。 没错， 他们也是牺牲了很多。 对，我们首先听到这个标题的时候会想到他挣那么多钱啊， 我也去吧， 而且是做馒头，感觉不是那么很难做的一个事儿，但实际你看看人家这个平时的作息你就知道了，真的是很辛苦，付出的也很多啊。 嗯，没错。再来关注一个大四的女生卖校庆纪念品，2个月赚了30万，毕业去旅行了，这听着也不错哈。 是啊， 林颖呢是宁波大学海洋药学专业的大四学生，去年呢宁波大学的校庆，他就抓住了商机，和小伙伴设计了一套纪念品，2个月就卖出了3万多件，实现了60万的营业额，这利润呢是30万。而今年他就用这笔钱和1个月的时间游玩了亚欧非3大洲。 姑娘真是有前途啊，就完成了很多很多可能是毕业生啊，这个心中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 这第一桶金呢。 是啊， 记得咱们去年好像也在说过，就是五大樱花节的时候，有一些要毕业的学子，当时他们就利用这个，就现在这个时间吧，樱花开了，去制作樱花标本，然后写上什么校名啊这一类的，也是去卖，也是赚了不少。 哎，所以呢，就是只要你肯动脑筋，然后呢能够抓住商机，真的，也许这个财富啊离你不是那么遥远。接着来说吧，这个是河南武旬的保安徒手夺刀致擒歹徒。最近呢，这个广州呢是当地新增加了一个银行，那么一名男子呢是突然持刀闯入，直奔银行柜台，一把就推开柜台前的老人，然后呢企图是抢劫现金。老人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个现场51岁的保安，他呢就直接已经冲到了柜台前，因为怕伤到老人，所以呢保安是扔下警棍，赤手夺下了歹徒手中的刀，这个防止了危险的发生。哎呀，这个保安大哥真是厉害了。 嗯， 哎，你，我刚刚说保安大叔厉害了。 是啊，就啊，对对对，从年纪来说，我叫大哥，你叫大叔也可以。 开玩笑啊，再来关注一件事儿，也是挺奇葩的，天降横财哈。 哎， 男子莫名收到两枚民国时期的银元，价值高达10多万。这个日前呢，朱先生收到一个快递，打开一看，里面是两枚民国时期的银元，但他本人从未交易过这种银元。后来经过鉴定，说这两枚银元价值超过10多万啊！ 哇， 也不知道多多少哈。原因呢，是因为这收件人同名同姓，导致鉴定公司就乌龙了，记错人。而朱先生现在已经将钱币完璧归赵。 哦，虽然是一个乌龙事件，但是最后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 哎，是不是朱先生也在这个鉴定行有过一些交易，或者有过这个记录？ 你就说他识货是吗？ 不是，我的意思，同名同姓，他怎么可能就记错呢？肯定对方也留了地址。 可能真的是一种巧合吧，或者这个责任，也许如果深究的话，也许是在这个公司方面呢。 所以我觉得可能朱先生也在这个鉴定行有过自己的信息。他一找，哎，这找，别找圆圆，两个圆圆同名同姓。是不是这个？ 所以呢，我就空欢喜一场，是吗？哎呀，我相信呢，这个朱先生呢，本人还是确实是拾金不昧啊，挺厉害的。来看这女士吧，她呢是卡上多了7万块钱，因为卡上多了7万块钱，所以呢，她也是想到，哎，这肯定是有人，是不是这个有人遗失的钱呢？所以呢，赶快就发布消息，结果有7个人前来认领，最后发现。这个钱是他自己的 啊！这个反转， 对，这个乌龙事件呢，就发生在赵女士身上。她的银行卡里边转入了7万多块钱，她以为是别人打错了，一直都没人认领。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呢，先后有7个人前来认领，但是呢，都说不出具体的数额。啊，经过这个银行， 这玩意儿你猜吗？ 经过银行的一番调查，赵女士终于想起来了。他呢是1年之前呢买了一个7万元的理财产品，到期之后转入自己的账户，等于说是他之前投的钱又回来了。 哎，这7个人很绝望啊！ 我觉得这7个人 早说呀，我们还猜了半天， 面上还挂得住吗？ 我也想说，怎么都这种情况，竟然还有人去认领呢？ 对对对，学学人家之前那位朱先生，人拾金都不昧，你再看看你们吧， 这脸皮呀、也是真够厚的，要 好好反思反思吧。 没错，不要忘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咱们这个旅行当中丢过什么东西，想到的要说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歌，来自彭博 Long Nick Long。 一个人慢慢的向前走，我距离那些双人歌，耳朵里下心又不会抖，小跟子留在背后。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想清楚，地球有几十亿暗号，越进化就越孤独。风筝突然唱了些的歌，想要跟着一起唱，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啊咖哩咖啦爱上你的寂寞，也值得等着一个我。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孤单的时候也要随时了。面子大就像一只大气球，看上去长长着娇羞，手轻轻一碰它就哭。讨厌被众多大声吼，只想做一头白犀牛，守卫着深深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会中风。风筝突然唱了些的歌，让想要跟着一起唱，上句下句的会只会这一句。啊咖哩咖啦啦，哒哩哒哩哒响。什么是快乐？等到的时候。 个啦，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啦，啷个哩个啦，啷个哩个啦，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啦，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啦，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啦，啷个哩个啦，啷个哩个啦，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啦。 哎，这一首《啷个哩个啷》，其实很多时候就觉得听着这样的歌，如果真能出去玩也挺不错的。 好像出行的时候就是要这样的一种惬意的心情哈。 嗯，没错。 我刚刚听这歌的时候，我就相信了，真的很多音乐它的生发肯定是由于就创作者当时的 内心的情感， 自然的流露。我们今天呢也啊真实的面对自己曾经的一些经历吧， 嗯， 说一说您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曾经丢过哪些东西。 我快要休假了 啊， 我可以出去旅行了， 给我们一些提醒也好啊。我们出行的时候就会更加记住带好这些东西。 对，其实每次旅行的时候大家都开开心心准备好多东西。 对， 你看女生只要一去什么海岛这种地方 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就会准备衣服呀配饰呀鞋呀化妆品什么肯定是必须的，然后各种东西一大包。 尤其对于女性来说，真的这出游啊那就是一个大包小包，然后哎反正也不用自己提着， 小搬家 啊。 男士呢什么剃须刀啊什么各种的衣服其实也都得带着， 嗯， 也少不了。 嗯，但是很多这个商务人士他们出游的话，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轻装对，轻装上阵了啊，可能就是一种习惯吧。 嗯， 我们看一看呢各位在平台上是怎么发言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看看这位叫我叫楼维奇的朋友说了，我丢过最多次的就是眼镜、墨镜，还有各种的这个就是护肤小样之类的。 哎，这个眼镜怎么丢的呢？你墨镜我能理解，眼镜对于我们近视眼来讲， 哎，他说的就是遮阳镜啊，就太阳镜啊。 哦，那能理解哈， 哎， 可能玩的比较开心，这一下子忘了。 对，或者呢，像我们这种有眼就平时戴眼镜的人，就是在墨镜和眼镜之间切换的，切换着切换着，可能就只剩下眼镜，墨镜 切走了。 对， 哎，我怎么没人说？我觉得最多的应该是数据线吧。 啊， 对吧，去哪儿都得带着，但走的时候老忘。 你这么一提醒，我估计待会儿肯定会有人要说了。 嗯 啊，再来看这个阿历善德罗， 这名字很奇葩啊。 是啊，看看他丢的东西我也很佩服。他曾经丢过结婚的戒指，回家之后被一顿狂咳呀。我觉得怎么咳都不为过吧。 什么意思啊？别的东西都不丢，就丢结婚戒指。 你 说吧，什么想法？ 你是不是对我们的婚姻有什么看法了？ 我就知道，你就琢磨着把这戒指丢了。 旅行的 好不用带它， 旅行的时候就不带着我一起去，半路还把戒指给丢了，肯定是说不清楚了。 哎，可能是这个旅行或者出差的时候。 对对对， 嗯， 反正呢，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啊，不管有多么的粗心大意，像这么重要的东西，真的是，哎呀，提醒自己吧，千万别丢了。 那你说干嘛要带着它呢？ 习惯呀。 那我也是，我只要一洗手或者用洗手液之类的，嗯，那个戒指我就戴不住， 会把它 摘 下 来。 对 对，然后摘下来的话，如果在家还好， 嗯， 就是你今天忘了，明天你找还在。但是如果你说在公共场合，就真的很可能就是被大家忽略掉了。 对，所以你要绷着那根筋呢，就是时刻提醒自己， 这是多少多少钱的戒指，放在我的左手边， 千万不能丢，千万不能丢。这心里边有这根弦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可以避免的。我觉得当时一定是大意了。 这结婚戒指要不然就收好呢。 嗯， 可是收好了不带着，怎么能证明你已婚的身份啊？ 是啊， 也是个问题。 对对对，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嗯，这个是游魂，他说了，说是旅行或者出差，我丢的最多的就是书。 嗯， 看了之后我随手一扔，走的时候就落下了。 哦，啊，丢。但是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出行当中带书。如果是带的话呢，就还是带就轻便一点的， 嗯， 带那么一本两本就可以了。 一般来讲， 嗯， 就是比如说在机场的时候买那么一本杂志， 嗯， 或者是买一些稍微薄一点的书， 哎， 上飞机上看一看，或者是这个等飞机的时候看一看，很正常。 对， 但你要是说你看完之后就扔，那你这书买的意义何在呢？ 是啊，是啊，啊，难道你是想就是等着下一个爱书之人，然后拾起它，然后继续来传递下去， 也挺好。嗯， 来看这位叫马赛克的朋友，他说这个在北京滑雪的时候，把自己的手套和口罩落在了租借的这个滑雪服里了， 后来呢，可能就是想起来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不能再找回来了。 啊， 嗯， 这也没办法了。 是， 而且这雪服只要你一还回去，那就泯然众人矣。大家都是一个尺码，这 是 S 码，那个是 M 码，你要怎么找到当年你穿的那一身？ 所以你就当时送给下一位了。 下一位还得说呢，这是谁呀？ 这是赠品吗？这个衣服还有纪念品。 嗯，明月剑锋他说是过安检的时候，我把一幅皮画丢了。 哟， 本来是给我表妹的结婚礼物， 还是一个很贵重的物品。 嗯，这应该是过机场安检的时候倒腾东西比较多，还是 有可能？有可能。 真的是，我是上次坐飞机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出那么远的门，因为之前都是高铁，只要能到我就高铁，很抵触坐飞机。 所以你大意在哪儿了？ 就是我觉得啊，那么多东西都要拿出来，提醒大家先把化妆品之类的放在一个包里，这样方便你去分类。 哎， 因为它什么充电宝啊、雨伞呀、手机啊、化妆品都要单独去拿出来去安检的，所以当时就觉得手忙脚乱，而且大家都在手忙脚乱， 措手不及， 整理自己的行，对，就是在大概一个10平米左右的这样一个空间吧，大家都在打开你的行李箱去整理这些东西，所以 就 比较慌乱。 那么一个慌乱的，然后很仓促的那样的一个小环境，真的很难免会丢东西。所以提醒大家了，就是如果出行的话，过安检之前呢，提前要把你的东西都准备好，做好万全的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没错，就是说这旅行的时候特别容易丢三落四， 真的是这样。 有的时候刚出去，有时候就像过安检，你说丢了，你闹不闹心吧？ 嗯， 这个怎么去工作吧？ 哎呀，来看看这位叫普罗的朋友说了，他说呢，几乎每次长途旅行都会丢东西，最贵重的是呢，丢的是一个就是他私人的一个物品。最便宜的是丢了一个水杯，那其他的衣服帽子呀就不一而足了，而且呢还被偷过两次手机，钱财也是丢失过若干次。最惊险的一次是在兰州，那把手机、钱包还有等等东西都落在了卧铺上，幸亏那个时候火车停站时间长，来得及飞奔上车取回来，惊险的一次啊。 哎，建议平时的话，我们碰到这样的人，就一般建议他不要出门了。咱这也太粗心大意吧？ 不，我觉得是这样。如果就是身边有这样的人，你看他 跟着他走， 旅行回来了，一定要给他一个拥抱，说 这次又丢了什么了？ 欢迎你回来了，人没丢就好。 给他，让他感受到来自这个社会的温暖，对吧？ 就是我们是多么在意他呀，他什么东西都能丢，那他只要人能够健健康康、安安全全的回来就行。 哎，小豆的花妈妈她说了，哎，我丢过一条泳裤，因为是分体的泳裤，我是女生哈，但是上面呢，我记得收起来了，然后后来泳裤就忘记了。 哎，像对女生来说，就很多私人的物品，其实丢了的话也是就挺 太正常了， 对，很正常，但是也挺不开心的。 嗯， 这么私人的东西是吧？下次还是要收好了。 嗯，还有这个是林雨飞。他说去那有一年的时候去那个度蜜月，到了尼泊尔，当地的第一天呢，就把300美元当300卢比，给出租车了。这300卢比相当于30块钱人民币吧， 哦， 这样一个比例。 哦， 我同事现在都叫我300刀。哎呀， 当这个，哎呀，他说， 嗯， 我估计可能这是他以后就是一直也摆脱不了这个 名字一个黑点。然后他说，当客户讨价还价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你那几千块钱都干什么的呀？我同事打个车都2000块钱呢。 是啊，300美金呢，当成了30元人民币这样的一个价值，然后就花出去了。 对，而且 出手真是很阔绰， 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我相信那个司机当时也是想，啊， 感谢天，感谢地， 这个人真的是小费给的好多呀，出手真阔绰呀。 可能师傅也说没在意，就把他当那个卢比收过来了。 对，一切都是缘分。 回家再一看，哇，开心了。 是啊，是啊。 嗯， 再来看一位吧。这个朋友呢，他说，这个叫牙齿。他说，其实丢过很多，他比如说像 U 盘丢过，还而且呢也丢失过泳衣。 嗯， 后来打电话去酒店给寄回来了。算万幸啊。 啊，其实那 U 盘特别容易丢，我就觉得它太小了。有一些是可以挂在钥匙扣之类的，有一些就真的你只能每次都想着记着去拿着它。 是的，是的。所以啊，像比如我要出游的话，根本不敢带，带它也没用。我们休息一段时间，那稍事一段广告回来，我们接着聊。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好，这里是想要认识你的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哈，大家好，我是张婷。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您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丢过什么东西。刚刚呢上半段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发言呢，大家丢的东西啊真的也是千奇百怪。 有那个丢戒指的 啊， 还丢的是结婚戒指。 是啊， 还有出去丢了乱七八糟一大堆东西，回来之后很绝望的。 对，就是什么都丢过，就是人还能够平安回来的。 对，还有个三百刀嘛。 是啊是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GTP986, 如果你也有过什么想要以自己的血的教训然后来提醒其他朋友的这样的经历呢，也欢迎发送给我们。 没错。刚刚看到就是 JJ 君，他说是有次出差， 轿 车没来之前我就去附近这个公共卫生间了，结果师傅来个电话，我的帽子掉了，当时上车就比较着急，哎，就算了，没去找。后来和同学吃了一天的饭，又想起这个事儿，说回去这个医院看一下吧。本来不抱希望，结果发现自己的帽子被好好的放在一个特别干净的平台上。哎呀，感谢这杭州市民，这是去杭州玩了呀。 哎，你可能就因为一件小事情，然后呢真的就对一个你到的一个陌生的城市，然后突然就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感 对对对。然后下次就会每次想到都是那种暖暖的感觉。哎呀，我相信他应该就是这样了。 没错。 所 以有什么想说要说的关于这个旅行丢过什么东西，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Siri, find me, Lisa. 我们接着来说资讯了啊。这个 ATM 机啊，如果您在取钱呢，或者是做操作的时候遇到了这些情况，千万要小心。首先呢，就是 ATM 机取钱取款成功，但是钱出不来，可能就是遭遇了诈骗。那曾经有犯罪分子呢，用涂胶用这个胶涂抹在出钞口，让这个出钞发生异常，并且粘贴假的客服电话，一旦您拨打电话，那可能钱呢就已经被盗了，防不胜防，真危险呐。 还用这个涂一个胶。 它就是在那个就是钞票出来那个口抹上胶，就是呢你卡肯定是可以就正常的就插进去，然后呢输入密码，然后一切操作都可以正常，但是就是钱取不出来，钱在取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出钞口这块因为有异常，所以呢就导致你以为是 ATM 机的故障了，然后按照它骗子一步一步的这个设计，你可能就已经上当受骗了。是这样的， 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小心。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这个 ATM 机的插卡口 或者是键盘方面呢，如果你觉得都有不一样的地方，有松动或者是形状突出，那您千万不要轻易的使用，因为呢它可能被改装过，这个特殊装置正在复制您的卡呢， 所以这也是要小心的。 对， 再来说说刚说这个杭州啊，再来说说西湖的事儿。 哎， 因为走路看手机，这姑娘走着走进西湖了，这是真的和西湖来了一个深入的拥抱哈。 嗯， 昨天早上，一个女孩在杭州西湖断桥旁边啊，突然间跳进了西湖，幸好得救了。当时她正低头看着手机，哎，这过马路看手机，骑电车回微信，等红灯刷微博，这些低头行为已经成了很多的心安全隐患。 嗯， 所以一定不要让手机成为致命的武器。 是啊，是啊， 咱们如果现在还在低头，这个发个微信呀，回个这个微信呢，一定要注意了。 嗯，千万要注意安全。不要以为就是这些事情只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如果您是低头族的话，那很多危险就在所难免的。 嗯， 再来看这个儿童编程培训热，4岁的孩子还不认字呢，已经开始学习编程了。为什么我觉得我都输在起跑线上了？ 起跑线，咱还找着那条线吗？ 你看看人家 到底哪里算起跑线。 是啊是啊，这个在一场孩童教育机器人比赛上，学龄前儿童达到了100多人，最小的选手只有4岁，接触机器人的时间呢最多不过半年。据了解呢，教育机器人比赛已经成为当下的热门赛事，很多官方的赛事都和升学挂钩，而学龄前儿童的编程培训现在已经到了热门的程度了。 哎呀，我上学那会儿就是有一些机器人小组的同学， 嗯， 或者是其他的做一些这个机器人就相关的这种编程的， 嗯， 当时觉得好酷啊。 对， 而且大家都是应该是上学小学最起码小学之后吧， 嗯， 有兴趣去兴趣班才去学的。 哎， 现在已经发展到4岁了。 但是我觉得呀，这家长可千万不要轻易跟风啊。您想想，我觉得这标题说的特别好，这4岁孩子字儿还没认呢， 嗯， 就去学编程了，听起来我们就觉得有点滑稽啊。 学那些冰冷的代码 啊，他能不能学得会？我觉得让孩子可以接触这些，比如说高科技的东西啊，或者机器人这些，他应该也会很喜欢。但是呢，引导孩子的方式啊，千万不要这么，就让我们觉得好像有点急功近利了。 对，我觉得接触可以从兴趣开始。 对， 也许你的孩子就是下一个机器天才呢， 啊， 对吧？ 对对对， 也许他4岁就能编写出一个完整的编程呢，也没准儿。 没错没错，我们希望孩子都成才，但是我们也希望家长呢，不要对孩子啊，就是对孩子干预的过多，或者说 盲目跟风嘛。 对对对，所谓的揠苗助长啊。 没错 啊， 再来说说啊，继续说说。说说那个刚不是说4岁的想学编程吗？ 是啊， 这说说这个当年14岁学编程的人长大之后什么样， 干什么去了？ 父亲抢电脑游戏，儿子拒绝之后被打，然后报警了， 啊， 这么一个过程。周六的晚上，8岁的小明呢在用电脑玩游戏，期间呢他的父亲刘某也想玩游戏，但是因为家里只有一台电脑，就爆发一场战争。这个刘某就用父亲的权利让小明把电脑让给我，小明不肯。而且见到儿子不听话之后呢，刘某后来是诉诸武力，想要动手制服。见到父亲要打自己，小明是连忙报警去求救了。就是网虫一代， 对， 当为人父母之后还是离不开网络。 是啊是啊，嗯，听起来呢有点这种很可笑的感觉，但是呢同时又觉得这个父亲真的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了，已经为人家长了，您不能以身作则，您还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对付孩子，我觉得真的是有点过了。我在想，这妈妈如果在场的话，站在一边会想，哎呀，这两个长不大的孩子呀， 真是操碎了心。 是啊，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 像网虫这个词儿，还有什么书虫那个虫，那个这个虫那个虫， 啊， 好像是我在小学时候，00年左右， 嗯， 00年之前，大家都会这么说，包括00年是千禧年嘛， 是啊， 那会儿经常说什么网虫啊什么的， 对，那时候觉得很流行的一句一个称呼。 现在的小朋友估计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吧？ 那你们太 out 了。接着来说一个，这个呢是13岁的男孩啊，用自己爸妈的手机充值玩游戏，5天花去了2万多。最近呢，这个黄女士无意之间翻看自己的手机微信上的交易记录，发现她的微信支付陆续从银行卡上转走了23000多块钱。黄女士和老公赶快报警，结果发现是13岁的儿子迷上了手游，偷偷的用爸妈的微信支付还有支付宝等等购买了游戏币。 哇， 儿子很厉害啊，知道你们俩的密码啊。 现在的孩子真的可能很多，就是家长对付孩就对待孩子的方式真的也应该与时俱进了。 怎么说呢，我觉得新的时代教育方式不一样，因为大家从之前就觉得啊，这个是现实货币交易，可能没有意识到这虚拟货币交易给他们什么概念。所以很多孩子就觉得无所谓啊，我就是要买，我就是要花，但其实他没有对等到我们现实货币的这个概念当中。 对对对， 所以可以跟孩子好好的耐心的聊一聊， 是啊， 这个情况说一说。 这个钱财呢，损失还是小事儿，希望孩子呢能够这个不要沉迷于网络游戏，这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再来说说夫妻俩带着4岁的儿子，历时4个半月纵穿南美洲，还到南极去看企鹅。35岁的徐成华呢是热爱极限运动，不久之前他和妻子带着4岁的儿子，花费22万，用4个半月的时间纵穿整个南美洲，越过南极圈看冰川和企鹅。儿子2岁半的时候，徐成华就曾经骑着3轮摩托车带他历时180天，历经12个国家，到达北极看北极熊。人家小小4岁的孩子，北极熊南极熊都看过了。 北极熊南极熊，你给我解释一下南极熊是什么。好了好了， 一下子说溜嘴了。北极熊和企鹅，南极不能有只熊吗？ 以后婷婷会有一个外号了。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其实我在想啊，就真的就是这个夫妻他们就是教育孩子的方式真的值得很多父母学习和借鉴。就是也许我们的能力呢不能够达到说带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但是呢真的可以身体力行带孩子去见更多的风景，看更多的世面。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每个家长应该就是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做的， 就是帮他们去拓宽视野嘛。 没错没错。 但有一个问题，宝宝现在才4个月， 2岁 就已经往南极去看企鹅了。这次没说错。 没错。 但是你想2岁的宝宝他可能真的是，我觉得我2岁我现在记不起来，我看过什么，我经历过什么，我都没有印象。 对，孩子不会记得。 我觉得2岁的宝宝，我特别担心他在旅程中会不会有些不舒服这种状况。 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顾虑，但是我觉得吧，就是只要对孩子来说，他不一定就是他真的记住了他当时见到了哪些东西，有什么样的经历。但是呢，他在和父母一起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这个本身的经历就已经够他成长的，而且是一家三口在一起，这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哇，这以后去幼儿园往那一坐，我看过北极熊，看过企鹅，你们看过吗？ 小朋友说我们也看过，我们在动物园看过呀。 哎，其实也是哈，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是带这个小朋友去公园啊，或者去动物园去看，其实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留下太多印象。 对， 但是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哎呀，所以为人父母要好好的让自己加把劲儿吧。 哎，也是挺累的。 是啊是啊。再来说一条，这个是爷爷给孙女儿买奶，这个路途当中呢买了一张彩票，结果中奖1000万，全家彻夜失眠。 这个失眠我也想经历一下。 这么一个就是天大的好消息呢，是发生在这个5岁的，就是这个张先生家里。那个5岁的小孙女儿呢缠着张先生出去买牛奶，张先生呢途经这个彩票站的时候犹豫了一下，买了一张彩票。当天这个就是他买的这款彩票呢停止销售已经不到1个小时了，这张彩票竟然中了1000万大奖，当晚全家人激动的炸锅了，一夜未眠。 这就真的是太幸运了。 是啊， 因为当时距离这个停止销售已经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了。 哎呀， 也是意外之喜啊。 对呀、对呀，希望这家人能够合理的把这个天降的这笔财富呢能够支配好啊。 好好利用一下。 再 来说说17载助人为乐，圆梦出书义卖再助人。说的是这是吉林梅河市的一个卖木耳的商贩，他呢17年来一直坚持助人为乐，8次帮助走失儿童找到亲人，17次见义勇为。经济不富裕的他呢还累计捐款3万多块钱，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之下呢，他把亲身经历的故事出版成书进行义卖，再去用善款帮助其他人。 爱心的传递呀、啊。 我 们再来说一个，这个呢是小学老师把试卷放大了1倍，成绩一般的学生呢考出了高分。最近呢这个一位小学老师在测验的时候把试卷放大了1倍，让班里个别的学生做，结果成绩一般的学生都考出了高分。学生说了看题目没以前那么累了，老师说了这些学生是视觉 是知觉比较弱，不是不懂题，而是对密密麻麻的卷子都懵了。他这样做就是因材施教。 哎，我也是这种感觉，就如果卷子密密麻麻，我就会觉得无从下笔， 心好累呀。 但是如果卷子这个比较清晰，哪道题都说好了，当然前提是你会做的情况下，还是很开心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的老师真的是，他的这种教学经验值得推广。 再来说一个奇葩的事情哈， 哎， 车主用白胶带去变造车牌被查了。哭着说这是女儿贴着玩的，这事儿靠谱吗？最近呢，交警在执勤的时候发现一辆车的车牌是用白胶带变造过的，就把这车拦停了。车主孙先生先是哭着求民警原谅我，说这是女儿闹着玩贴上去的，后来才承认啊，这是逃避交通监控拍照故意做的。所以孙某呢是被罚款2000元，拘留5天。 哦，哎呀，我觉得这个处罚小以惩戒，希望他能够以后引起注意啊。 女儿说，我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 哎呀，我真的觉得好，那么我们稍事休息，送一首歌吧。 你想笑一会儿吗？ 对对对， 来听一首来自林俊杰的他说。 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哦，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怕一天一天被 只是害怕清醒，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天明，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来自林俊杰的这一首《他说》，我刚刚看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 YGTB 九八六啊，已经开始走心起来了。 哎。 就是有人在说，李小毛同学说，我丢了可能相伴一生的人，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点淡淡的悲伤？ 对对对，就一下这个基调忽然让我觉得伤感起来了。 嗯，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恋爱中的情侣嘛， 嗯， 你们去旅行一次试试。 哎，就是真的检验你们的爱情是不是经得起考验，真的应该和你相爱的人， 嗯， 然后一起去出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彼此来也是一个磨合的过程，还是一个就是互相检验一下真情的过程。 嗯，没错。 嗯，啊，所以呢，我想对他说的就是呢，这个人丢了，那可能他真的就是不适合和你最终走下去。人生的旅途那么长呢，一定会遇到更合适的人， 就是还不是对的人嘛。 嗯 嗯， 这朋友说，反正也不是你身上发生的事情，你看你说的轻描淡写的。 嗯，这个怎么说呢？ 来， 再看看下一个吧。 是啊是啊，来看呢，这位叫查查的朋友，他说呢，丢过人，丢过衣服，丢过钱。 这个丢过钱很正常啊， 嗯，对， 就是随手放了。比如说像那个丁克，他说了，说是去海边玩这个皮划艇，穿了救生衣，我特别脑残，把钱放到救生衣的兜里了。 啊， 当时是觉得这件衣服可以防水，把我的钱放进去。 嗯，后来呢？ 但之后就忘了这回事儿，把救生衣还回去了呀。 所以人家收到救生衣的时候，以为是给的小费呢，是吗？ 看这生活中总是充满了意外的惊喜。 是啊，是啊。 嗯， 来看呢，这位朋友，叫西子的猫猫，他说呢，心丢在了那些美丽的地方了。 哎， 我发现到了后半段之后，大家都转为抒情了， 失意了哈。 嗯，对， 比如这个杨9364，他也说，我每年铁打不动的一次超过半个月的旅行，这两年爱上潜水了，把心丢在深海里了。 啊，好浪漫呐， 深海的世界。 啊， 还真没下到这个海底去看过。嗯， 我曾经做过浮潜。感觉就是在那个潜水区，然后呢，在那个水下，然后和小鱼亲密接触，还是挺特别的体验。嗯，深水区不敢去的。来看看这位朋友说的，他说呢，这个有小鸭，他说把相机丢了。 嗯， 很多人就是旅行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相机真的太重要了，真的丢了之后，感觉自己一半旅游的心情都没有了。 不是，如果是你旅行之后拍完了照片，这个相机丢了， 嗯， 那这一场旅行感觉都毁了。 对， 因为所有的记忆都被这个相机记录下来了。 嗯，所以我觉得有些人我能理解他，就是出游的过程当中随手就发朋友圈或者直播或者是拍照片。 嗯， 就是可能万一要是手机或者相机真丢了找不回来了，我相片能找回来， 还可以记录一下。 是啊。 嗯，还有这个是毛桑，他说我旅游的时候从来不丢东西，但是今天参与你们这个话题我有点忐忑。因为我这个清明节打算出去玩， 嗯， 我不会丢什么东西吧。 你心里边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忧患意识，那我相信你出游肯定是安全的， 你一定会打起12万分精神。 是啊， 万一还有丢过的东西，欢迎参加我们下一期的讨论。 我相信他出门的时候会变得很谨慎，然后就随时在查看自己的啊重要的东西有没有带全呢，有没有丢到什么呀，然后风景什么的都没有，都无心观看了。 嗯， 来看这位朋友，他说的呢是这个叫斧子，他说呢，好吃的都忘在火车上了， 瓜子皮儿什么的也忘了吧。哎呀，就还有很多人是丢这个水壶。 嗯， 保温杯， 哎， 这种的， 这在所难免啊。 就是，而且尤其是带小朋友的家长， 嗯， 可能就是忙中有乱嘛，就可能随手就放哪儿了。 对对对，这我太有体会了， 嗯， 经常这个孩子水壶已经换了不知道多少个了。 嗯，小白的陆行鸟，他说我丢了一条裤子，而且回国了之后才发现。裤子是怎么丢的呀？ 是啊， 应该就是掉在床下或者怎么样，没收起来吧？ 肯定是丢在了酒店里。 嗯， 这个果子阿狸说了，他说呢，曾经把一串手链落在了旅馆里，回头去找，酒店死不承认，郁闷了很久。 嗯 啊，所以这个酒店一定也是在你心里被默默的拉黑了。而且我觉得酒店呢，啊，不管是，我觉得他们这种态度可能是让旅客是最不开心的。所以回去之后给你一宣传，这个酒店的招牌其实也砸了。 就主要是他的确定必他肯定是落在酒店、 嗯、 这样有的人呢是这会儿说忘在酒店了，下一刻想起来，哎，是不是在我家里某个地方，或者在我的包里某个地方找到、 哦、 都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误会发生哈。 嗯嗯，刘启良他说了，说是去泰国浮潜我丢过手表、 啊、 去海南玩的时候丢过手机，大海能不能带走我的哀愁我不知道，但至少带走了我的手表和手机，这样的随风飘远吧。 对呀、啊、那这大海他哎给予你那么快乐的一段体验是吧，你也应该要表达一下你的诚意， 这会儿就应该唱起来吗？ 唱什么？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就把我的手机也送给他了。这个梅里老段说了，他说丢了魂儿，把魂儿丢在了自然的山水之间。 嗯，有的时候这个去出去玩特别的放松， 是 真的挺开心的。 没错， 哎呀，这是黑暗中的琥珀，他说了，我经常把书丢在飞机上，现在已经有心理阴影了，下飞机之前一定要把书抱在怀里，以免再丢。 如果经常搭乘同一航班的话，那可能空姐见到你会说啊，那个给我们送书的人又来了。 嗯，会有这种想法哈。 再看这块， 关键可以提醒一下你啊， 对呀， 经常坐飞机的话， 书带好啊。 嗯、 这个贾永兴说了，他说呢，在青海把手机丢在了旅馆里，后来呢，辗转后续的这个大巴司机从乡下带来，并在离开西宁之前呢，和司机接上头，交给了我。啊，我觉得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当地人的那种热情和淳朴。他说，再一次表达他的感激。 嗯嗯，就是 Lazy 他说是酒店门口对着帮我开门的门童，我摔了个五体投地的大跟头，丢过人。 丢个人怎么了？出行的时候丢一点人也没什么呀。 就是在人面前，你知道多尴尬？人家帮你开门，然后你摔一个大跟头。 人家说你这个就是表达谢意的方式真的是太诚恳了。 或者是你肯定刚来到我们国家 啊、 哦，看到我们的土地，你竟然是这么亲切的状态， 是啊、 我好喜欢你哦。 你当时如果化解尴尬的话，可以说哦，我想亲吻一下脚下这片热土。 学会了。学会了啊， 可惜语言还不通、嗯、所以对方还是不能明白。 嗯 嗯， 哎呀，这个是还有丢雨伞的吕坦坦、嗯、他说我去黄河壶口的时候在旅游大巴上丢了雨伞，结果附近的雨气水气比雨水还厉害、 哦、 浑身都是黄泥水呀、啊、 所以这个雨伞丢的还挺可惜的。 就是最悲惨的是我带了伞的，只不过丢在了路上。 是啊是啊，哎呀，其实今天真的特别开心，和朋友们分享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可能这个话题真的触动了大家的伤心事。 对，毕竟谁没在旅行当中丢过东西呢？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各位呢，旅行出游开心是一方面，同时要记得保管好自己随身的财物，千万别这个遗失任何的这些东西，然后让你的旅行有遗憾。 嗯，或者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嗯、大家记住就好，就是之后就随风去吧，不要再介怀了， 往事都随风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 FM 九八六，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啦， 明天见喽。 I'm tired from love, cause I'm thirsty, so I need some water. Now you bring it to me. Love could be smooth and powerful, unbreakable. What about a kiss right now? 北京时间九点整。